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全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，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 医啊、片子啊，查得非常全。 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 现在呢，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呢是周末，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，也对他们的工作多一份支持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同仁医院于月、宋金环和马磊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重大车祸群体抢救进行时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这篇文章发表于2011年8月12号早晨7:50，忙碌了一夜的北京同仁医院南区急诊人员正要准备交接班，突然滴滴滴的声音由远及近，一辆急救车停在了急诊门前，快平车把患者推到抢救室。抢救车上的急救人员说，刚刚在马驹桥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伤了不少人，估计马上还会有伤员运送过来。话音未落，又有急救车陆续飞驰而来。这是一起典型的群体伤，急诊科主班护士立即拿起电话联系医疗质量控制部，医院随即启动了群体伤医疗救治应急预案。急诊科迅速开辟出红黄绿接诊区域，接诊不同伤情的伤员，普外科、骨科、神经外科、麻醉科、 ICU 等科室医护人员以及后勤保障人员5分钟内全部到达救治现场。医院领导第一时间指示全力抢救伤员，如果南区的医务人员不够，可立即调动西区的技术力量投入抢救。第一批送来的伤员是5人，随后又送来了8名伤员，其中一位已经是濒死状态，其他的人满头是血，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，情绪不稳。大夫，您先给我治吧，我肩膀动不了了，先给我治。大夫，我腿动不了了，先给我治。在医院领导现场指挥调配之下，红黄绿三区医疗组迅速组建，各小组成员迅速分布到相应的区域，开展接诊验伤工作。经过初步检查判断，重伤4人，中度伤5人，轻伤4人。医护人员迅速将重伤员送到红区抢救，中轻患者被送到黄区和绿区接受检查和治疗。在急诊护士长带领之下，护士迅速进行着相关生命体征监测，开通静脉通道，抽血吸氧工作。医师们实施气管插管、呼吸机应用、伤口止血包扎缝合处理等救治。普外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医生协助急诊科医生进行外伤缝合，胸科、骨科医生为多发骨折的病人做了固定治疗，急诊内科医生协助测量生命体征，各项术前准备工作、各种检查、相关专科及会诊有序进行着。一辆辆平车、一台台心电监测、呼吸机被紧急调配至急诊，辅医部派来了多名辅医协助病人送检、送化验、传递物品，保卫部人员协调抢救现场进行封闭，将群体伤患者和普通急诊患者区分开，维持就诊秩序，保洁人员穿梭各处随时清理污物。护士马磊护理的9号患者伤情比较重，满脸是血，心率160次，血压测不到，血氧测不出，呼吸开始微弱。陈志勇大夫大声喊道，患者休克了，和麻醉科李云一起立即给予患者行气管插管接辅助呼吸机通气，之后患者血氧逐渐上升，血压测不出来，请普外科、骨科、神经外科还有 ICU 会诊。 ICU 周华给患者实施了深静脉穿刺术， CT 检查发现患者为胸腹联合伤，